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把壮壮老师请过来给我们讲解听力的练习，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In today's conversation we'll try to find outwhat types of accommodation or hall of residence the school offers. 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个对话里边呢，会讲到学校所提供的这个住宿的不同的形式啊，这个房间的户型是怎样的。那么在开始之前呢，咱们先看一些生词。第一个就是 bedsit, it's a type of room where you can find sitting room areas and bedroom areas, but all in one big room.这就是那种既有起居室功能又有卧室功能都在一起的、嗯、 就是起居兼卧室两用的房间哈。 对、哎、 什么样的房间是这样的？哎，好像 我估计厨房也都在一起了，是吧？ 就是那种公寓式的， 嗯， 就、哎、打开门进去就是一间房， 一间房 既有沙发，就是起居室的功能嘛， 对， 又有床， 哎， 所以就是两用的那种多功能的房间。 估计是洗手间是单隔出来， 那肯定洗手间不能开放， 然后其他的功能就都在一起了。 对，其实厨房可能未必也是开放式的，但是这种 bed seat 主要还是指这个 bedroom 和这个 sitting room 两个功能 二合一，叫做 bed seat。 对、嗯、这让我想起来呢，它还有另外一种叫法叫 studio、就是工作室那个词 studio 工作室。 它其实它也是那种开间，就是这个混合叫 bed seat 一样。 咱们这个北京有一个楼盘叫建外 SOHO， 哎， 它就是那种商住两用的，然后产权70年住宅，但是呢很多人在里面办公的，就是那种 SOHO 嘛。 嗯 ，SOHO 的意思就是 small office home office。 对。 就是在家里面办公， 在家办公的形式，就是你有一些个这个、居住的功能的这个在房间里边也能找到。 对对对， 但是它是一间房叫 studio。 嗯， 其实它和那个工作室还不完全一样，它就是只开间、 嗯、 这是一种租房子的形式。 明白。 studio。 那么说起这个房子呢，那还有其他什么形式呢？你还会碰到这个 single room double room， 肯定是没问题的。 这什么意思？ 就是、单独就一个人住的单间、 嗯、 double room 两个人住的。 嗯， 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是带家具的，叫 furnished； 不带家具的叫 unfurnished。furnished spelled S F U R N I S H。啊，这个大家在国外租房的时候，好多的房子就是人家出租的时候是不带家具。 对。就是轻房的， 嗯， 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我之前遇到过一个做海外置业的嘉宾，他就跟我说，他之前去美国读书，哎，租的第一套房子 什么都没有， 打开一看，傻了，什么都没有 啊，没错，连窗帘都没有， 这就是标准的给你交房了。 哎， 就是有东西还不标准， 没错， 前一个租客还不能留东西， 必须得清干净了， 清干净了，然后空房交给你， 没错， 然后你自己再去配置你的家电家具， 没错， 但是你走的时候呢，还得把你那些东西带走， 清空了， 对，这样的， 没错， 嗯， 所以说起这个文化来呢，这个每到搬家的时候啊，像加拿大呢，它是每个月的31号搬走，1号入住，那在这种情况，如果你不见得你给他扛到31号，反正房租都是付到31号了，你也可以20号就走、嗯、那么你20号走的时候呢，你可能就得要把这些你带不走的家具全部都扔到 楼下的这个垃圾 二手市场或者是垃圾箱里的， 一般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卖的时间。你也可以在网上发布一下公告，说我这儿有免费的东西，你们自取。 对 啊，然后呢，这时候呢，就是缺什么的人就麻溜的上这个楼下去捡去，什么床啊、桌子啦、沙发呀、电视啊，什么都能捡着。 打折大甩卖， 连卖都不用卖就白给了。 是吗？ 啊，然后这是这个就特别的一个文化吧。它不像中国租房起租日期是随时可以起租， 对， 在外国就只能是15号和30号去搬出， 它规定比较死啊，必须是某一个时间某一个日期。好，知道这一些呢，我们就可以更好的理解今天要听的这一段有关于留学生住宿的一个对话 啊。那么说到这个住宿呢，它对不同年龄段的人呢也不太一样，还有你在选课的时候也有一些对于年龄啊要考虑的因素。比如说那种成年人的学生，他就不像那个十七八岁参加高考然后上学，他可能就是三四十岁了然后他返回到学校去学习。这种学生呢叫 mature students。Mature 就是成熟的。对于这个 mature students， 有些课它是可以选可以免修的，然后有一些要求呢也是不一样啊。比如说 mature students， 他能够做饭，他可能就要求你的这个宿舍里边有这个锅碗瓢勺啊、灶啊这样的设施。 对， 好， mature students 这个 term 请大家记住 mature， mature 成熟的。好，那我们在给大家放录音之前呢，提醒大家注意，在对话的结尾会出现一个电话号码啊，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的记录下来。那现在我们来听录音。 Now, thinking about the room itself, we have a number of options. You can have a single study bedroom, or you can have a shared one. These are both what we call simple rooms. The other alternative is to opt for a single bedsit, which actually has more space and better facilities. There's about £20 a week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Well, actually, my grant is quite generous, and I think the bedsit sounds the best option. Lovely. I'll put you down for that, and we'll see what availability is like. Now, can I ask some other personal details which we'd like to have on record? Yes, of course. I wonder if you could let us know what your interests are. This might help us get a closer match for placing you in a particular hall. Well, I love the theatre. Right. And I enjoy sports, particularly badminton. Ah, that's worth knowing. Now, what we finish with on the form is really a list from you of what your priorities are in choosing a hall. And we'll do our best to take these into account. Well, the first thing is I'd prefer a hall where there are other mature students, if possible. Yes, we do have halls which tend to cater for slightly older students. And I'd prefer to be out of town. That's actually very good for you, because we tend to have more vacancies in out-of-town halls. Ah, lucky. Yes. Anything else? Well, I would like somewhere with a shared area, a TV room, for example, or something like that. It's a good way to socialise. Certainly is. That's it. Now, we just need a contact telephone number for you. Oh, sure, I'll just find it. It's 66754949. Great. So we'll be in contact with you as soon as possible.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跟读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的。我们听完了第一遍录音了啊，这个是一段对话，老师向学生来了解他的住宿的需求。 来，紧接着呢，介绍一下这个学校的房间情况。 对， 好，首先呢，老师就开始说了各种户型。 他说 ，Now thinking about the room itself, we have a number of options. 这里边呢，他说这个我们有不同的选项啊，就是光是房间本身来讲有不同的选项。 You can have a single study bedroom, or you can have a shared one. 啊，你自己可以要一个单间，这种能够学习像书房性质的卧室，或者是，你可以跟大家共享。 These are both what we call single rooms. 哎，这两种我们都管它叫做简单型的房间。 The other alternative is to opt for a single bedsit which actually has more space and better facilities.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叫做单独的开间就是包括卧室和起居室都在一起的。这个呢，户型它的空间更大，并且设施也更好。 There is about 20 pounds a week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好，这两种房间呢，每周价格差20英镑左右。那这里边呢，就是人家收房租，人家不按月收，人家就是一周一周的那么去算。所以呢，你说房租，默认的就是每周要交的钱。 Well, actually, my grant is quite generous. 她这个女生说呢，我的这个奖学金、研究基金还是很充裕的。Generous 这个词，它不是 general. Generous 呢，就是慷慨的，也就是说，她钱不紧。她通过这个上学申请的这些资助。 And I think the bed sits sounds the best option. 哎，我觉得我就来住那个后者，就是开间卧室，还有起居室在一起的。 Lovely, I will put you down for that, and we will see what availability is like. 非常好，我会把您的要求记下来，并且呢，会看什么时候有这种房子。 Now, can I ask some other personal details which we like to have on record? 好，那现在呢，我能不能问一些其他的关于你的情况？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记录在我们的这个登记表上的。这里边呢，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你表示同意，英国的这个说英语的人士会喜欢用 lovely。 这个是同意，表示赞同的意思。 没错，就是 OK 之类的 ，All right 这个意思。Lovely 啊， 不是可爱的了， 对， 它也是可爱的意思，但是这里就是在回答一个人的 非常客气的表达方式。Availability 呢，就是形容词 available 啊，它的名词形式，也就是有没有什么房间 availability 啊。再接着呢，就是 personal details 啊，你个人的一些信息。里边的细节，这个 details 这个词呢用的非常广泛。比如说，你要想让一个人给你转钱啊，那你需要告诉他你的这个姓名、开户人的姓名和银行，还有什么账号。你可以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叫做 bank details。那对方可能说了 ，What are your bank details？那个意思就是啊，开户银行啊、账号啊等等等，你要提供出来。所以呢 ，details 这个词呢，其实它除了细节来讲，它还是有很高的这个概括的用法。 Yes, of course. 啊，那女生说没问题，你问吧。 I wonder if you could let us know what your interests are. This might help us get a close match for placing you in a particular hall. 好，她说呢，你有什么？客人的这个喜好啊、兴趣啊这些东西呢，这个会帮助我们给你找一个和你相近的啊、最匹配的这样的人选，然后呢，这个跟你住在同一个宿舍，就是给你找一个喜好比较接近的室友，就这个意思。他说 to get a closer match 啊，这个 match 是一个名词。是匹配 A closer match means to get a partner that has similar hobbies and habits. 那 to place you 就是把你安排在一个地方。To place you in a particular hall 就是在一个这个具体的一个宿舍房间啊，给你安排和另外一个人匹配。 Well, I love the theater. 啊，我喜欢这个戏剧表演。好，那也没问题。And I enjoy sports, particularly badminton. 我也很喜欢运动。具体的来说呢，就是羽毛球。好，于是老师呢，老师说 ，That's worth knowing. 啊，这个非常值得标注下来。 Now, what we finish with on the form is really a list from you of what your priorities are in choosing a hall.And we will do our best to take these into account. 啊，他说呢，这个我们希望能记一个清单啊，就是你的所有的优先选项都给他记下来。啊，就是你在选宿舍的时候，你就选哪些项目，记一个单子之后呢，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来考虑你的这些需求。这里边有一个不错的用法，一个是 priority。这个名词可数名词就是优先项 比如说 right now, your priority might be to learn English.啊，现在呢，各位的这个重中之重、优先要安排的任务就是学英语。那 priority 可以是这个，你也可以说 ，right now my priority is not to get married。啊，目前我的这个结婚排不到我的日程上。好，然后还有一个用法值得注意，就是 take something into account， 就是去考虑的意思。在课文中说 ，we'll try our best to take these into account。啊，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去考虑你的这些需求的这个清单。 Well, the first thing is, I'd prefer a hall where there are other mature students if possible. 啊，首先呢，我希望我跟这个室友，这个另外跟我一起住在一起的室友也是一个成年人啊，就是 mature students， 在职人员的学生，有工作经验的学生。啊，这是他的第一条，也就是说他不愿意跟那些小孩住在一起。那老师怎么回应的呢？ Yes, we do have halls which tend to cater for slightly older students. 哎，没错，我们确实有这些房间专门是面向稍微年长一些的同学。啊，这里边的这个比较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cater for somebody， 就是满足某些人的需要。比如说这家餐厅是对那些有健身需求的人来讲是满足他们的需要的。那你就可以说 This restaurant caters for bodybuilders。啊，也就是说这儿的餐呢都符合健身的人士的需求。话说这个北京就有专门这种餐厅啊，他比如说他把你的这个一盘菜里边有蛋白质啊，有这个蔬菜，然后还给你标上啊，这个是多少卡路里，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是多少。所以呢你可以说这样的餐厅呢 caters for bodybuilders。 那还有呢，就是 cater 这个词呢其实就是为什么人服务的意思。那这里边呢，我们的学生宿舍啊，专门有面向年龄稍微大一些的同学，叫 slightly older students， 就是不是大那么多，小幅度的大。I prefer to be out of town 啊，同时呢，我还希望呢，就是有的时候会离开这个城，出去。 That's actually very good for you because we tend to have more vacancies in out of town halls. 他说那个对你就更有利了，因为我们在这个城外的这些住宿点儿，房间的这个空房间更多。Lucky 啊，那我太幸运了。然后老师就接着问 ，Yes, anything else？ 确实是你是很幸运的。那还有其他的需要我记录的吗 ？Well, I would like somewhere with a shared area, a TV room, for example, or something like that. It's a good way to socialize. 我还希望呢有一块公共活动的区域，比如说有专门看电视的地方，或者是类似的地方。这样呢，我们可以去跟大家有更多的交流。这个 socialize 这个词就是和别人交流的意思。比如说 I tend to encourage young people to go hiking or to join a club in order to socialize. 好多的年轻人呢，我都会鼓励他们去参加不同的俱乐部。这就是为了结识更多的人。To socialize means to meet new people. 就是结交不同的人的意思。这个 socialize, 请大家可以多多的去用。然后老师说呢，确实it certainly is, that's it, 这个是就这些了，没别的。就是意思就是说我没有别的要求了。Usually it's used at the end of something, 就是要结束了，你说 that's it, 或者比如说你发言的时候你已经讲完了，你说我就这些，讲话结束，你就可以说 that's it。那么这个电话号码是什么呢？ Now we just need a contact telephone number for you. Sure, I'll just find it. It's 667549. 这个667549，这个数字大家听清楚了吗？ 就是667549。 这个 double 指的是两个，两个六。 这个老师还把这个女生她的联系号码记录下来了。Great. Great, so we will be in contact with you as soon as possible. 这里边也比较有用，就是我们会尽快的和你取得联系的。 就是 to be in contact with you、as soon as possible， 我们会一旦有消息就会和你联系。好，那么这个是我们逐句讲解的部分，现在再给大家放一遍录音，请大家体会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点。 Now, thinking about the room itself, we have a number of options.You can have a single study bedroom, or you can have a shared one. These are both what we call simple rooms. The other alternative is to opt for a single bedsit, which actually has more space and better facilities. There's about £20 a week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Well, actually, my grant is quite generous, and I think the bedsit sounds the best option. Lovely. I'll put you down for that, and we'll see what availability is like.Now, can I ask some other personal details which we'd like to have on record? Yes, of course. I wonder if you could let us know what your interests are. This might help us get a closer match for placing you in a particular hall. Well, I love the theatre. Right. And I enjoy sports, particularly badminton. Ah, that's worth knowing. Now, what we finish with on the form is really a list from you of what your priorities are in choosing a hall.And we'll do our best to take these into account. Well, the first thing is I'd prefer a hall where there are other mature students, if possible. Yes, we do have halls which tend to cater for slightly older students. And I'd prefer to be out of town. That's actually very good for you, because we tend to have more vacancies in out-of-town halls. Lucky. Yes. Anything else? Well, I would like somewhere with a shared area, a TV room, for example, or something like that. It's a good way to socialise. It certainly is. That's it. Now, we just need a contact telephone number for you. Sure, I'll just find it. It's 667549. Great. So we'll be in contact with you as soon as possible.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又听了一遍，那么大家这一遍听完以后呢，对这段有关于学生宿舍登记这段对话就非常清楚了。 好，那我们现在呢再扩展练习一些词的用法。 alternative 这个词，大家猜一猜是形容词呢还是名词呢？ 在文章中它是名词， 没错， 它是可替换的东西， 没错， 替代品。 所以说呢，这个 alternative 呢它也有形容词的性质，那用作名词的大家一定要清楚啊。那现在来做一个翻译练习。锻炼有不同的方法，比如说如果你没时间跑步的话，你可以选另一个替代的锻炼方式，那就是跳绳。好，你可以说there are different ways to work out. When you don't have time for jogging, you can try the alternative of jumping rope.The alternative of jumping rope， 这就是用一个替代的方法啊。那如果是这个时间比较紧的话，你也可以尝试啊，在家里面做瑜伽啊。If you don't have the time, you may also try the alternative of doing yoga at home。所以这个 alternative 作为名词是比较好的。再往下一个词是 match。Match 是匹配的意思，它呢也可以指这个动词，也有这个含义啊。就是 when you match A for B, you try to make these two go together。 那么这个 match 作为名词，除了指人也可以指物，比如说你的这个鞋啊很好的和你的衣服相配，你可以说 your shoesare a good match for your jacket 啊，就是你这个夹克啊和鞋配得很好。那你也可以说你的这个包啊配这个手机很好啊。你可以说 the bag or the purse is a good match for your cell phone， 就指这个颜色比较搭。